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斑马线车祸死亡人数有增加的趋势，而转弯车撞死行人事故也频频发生。台北市交通局跟警察局今天宣布，将加强包括承德路长安西路口、民权东路林森北路口、信义路建国南路口、忠孝西路重庆南路口、民生东路东化北路口等58处路口不礼让行人执法，违规将开罚1200到3600元。此外，交通局也表示，台北市公车9月底将全面加装转弯雷达警示设备或行车视野辅助设备。交通警察大队表示，今天开始将针对车辆违规不礼让行人的易肇事路口，加强车辆不礼让行人违规取缔。只要车辆进入斑马线的时候，车底前端左右各3公尺范围内有行人就违规。取缔将会以拦停为主，一方面也会教育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已经违规，全程也会有录影，如果来不及拦停车辆或拦停有危险或困难，就改用录影举发。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顶尖路段今天上午11点30分发生重大车祸，4辆连结车发生追撞，另外一辆自小客车被夹在2辆连结车当中，车体严重毁损，几乎变成废铁。39岁的小客车驾驶救出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送医抢救。一名大货车驾驶意识清醒，不过胸口疼痛也送医治疗。因为这起事故，南下高雄路段严重塞车。至于车祸事故发生的原因，正由国道警方调查领情中。彰化县立的国立20工商前校长郑玉珠诈领学校款项买空气清净机，遭到彰化地检署依违反商业会计法起诉。立委黄国昌今天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质询，郑玉珠已经被起诉，教育部却没有相关处置，甚至让这名校长回任国立增文高商，天天待在图书馆，没有授课也没有行政工作，坐领甘薪。教育部承诺7天内启动教评会处置。教育部表示，郑玉珠是依法回任增文高商，现在确实没有授课，起诉后会启动教评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行政处置，但基于人权，教育部也必须要等到确认之后才能够做下一阶段的处置。黄国昌则是批评，依照教师法，行为违反相关法令，有关机关查证属实后就可以停职，有明确的法源。郑玉珠也被起诉，教育部还迟迟没有动作，教育部说会在7天内启动教评会。世新大学送件停招社会发展研究所，社发所师生以及生源团体今天前往教育部抗议，质疑校方违反程序正义，更将开启大学任意停招科系恶例骨牌，高喊捍卫私校以及高教公共性。世新社发所副教授陈正亮表示，校方1月2号没有事先沟通，就在校务会议上突袭通过停招社发所，本月18号更将停招申请送到教育部，违反教育部以及校内的各项规范，包括系所停招前必须要先检招，停招应该由系所主动提出，以及停招程序必须要经过校内师生沟通等。教育部专门委员谭以静表示，会从程序形式以及实质影响等层面来审核系所停招，承诺将会严格把关。世新校方则是回应表示，系所停招是大学自治，停招也按照程序进行3次会议审查，并且在停招申请之前给社发所3年的时间改善，停招之后也展开沟通，但是师生却拒绝回应。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7点，来到1060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11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上涨8点，成为218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9点，成为312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8点，涨幅1.21%，成为99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成为293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成为3212点。日本股市今天是春分日，假日暂停交易。今天是24节气中的春分，各地天气稳定，台北稍早出现32.3度的高温，不仅是今年以来台北最高温，也创下2000年到现在台北站在春分的最高温记录。而目前全台最高温则是在高雄月眉的34.2度，另外在屏东、台南、嘉义、云林等地也出现32度以上的高温。气象局分析，台北市高温的原因是沉降增温效应，不排除可能会出现更高温。今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马祖以及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到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中国好歌曲，陶喆战队飞十号首张创作专辑《天方夜谭》， 就在那一瞬间。 诚品音乐会，3月23下午4点，诚品信义店；3月24下午3点，诚品敦南店。海蝶音乐。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卖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一般，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吧， 爱你个像青菜，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还要健康自然，勇气像海面，吸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 哦，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 爱你个像青菜， 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滋味却不算坏， 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 还有感激。 哦，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 爱你个像青菜， 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还要健康自然，空气像海绵，吸干我的泪，我不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曾经相，曾经相爱。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广播女神今天在一开始需要我们朗诵一小段话，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 今天是24节气中的春分，哇，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是四季关键的四大节气。总之呢，春分时节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几乎等长，所以有春分秋分日夜均分的说法。那农耕时期，因为节气是农民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嘛，农耕时期这个时候农民必须开始要早起下田耕作了，所以我们有，如果有听众朋友在种田种各式各样的话，哇，要开始辛苦了。那为什么今天要播芹菜呢？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只要到节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跳出来说，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该吃些什么， 该吃些什么呢？ 如果呢，你这时候觉得，哦，怎么今天有点口干舌燥啊，有点燥热，表示呢，他建议你可以多吃一下当季的蔬菜，有哪些呢？像是菠菜、当欧，还有芹菜。 真的哦。 嗯哼。 所以一开始就用小旋风的芹菜送给大家。 嗯。 旋风芹菜丸，还有司马普芹菜。在今天。白天黑夜日夜均分的这一天，我们要正式迎接太阳比较多的时间来临了，下班以后还可以看到太阳的日子，太快乐了。 育ってきた環境が違うから、好き嫌いは否めない、夏がダメだったりセロリが好きだったりするのね、ましてや男と女だからすれ違いはしょうがない、妥協をしてみたり多くを求めたりなっちゃうね、何がきっかけでどんなタイミングで二人は出会ったんだろう、やるせない時とか心もとない夜、できるだけ一緒にいたいのさ、頑張ってみるよ、やれるだけ頑張ってみてよ、少しだけでも、つまりは単純に君のこと好きなのさ、もともとどこ吹く他人だから、価値観は否めない、流行りが好きだったりその割り子風なとこあったりするのね、性格曲げてまで気持ち抑えてまで付き合うことないけど、一人じゃ持ちきらない素敵な時間にできるだけ一緒にいたいのさ、頑張ってみるよ、やれるだけ頑張ってみてよ、 春分的这一天，刚刚我的午餐便当真的全部吃的都是青菜呢。 你吃了什么呀？ 还有一种我看起来以为是菠菜，结果老板跟我说那不是，那个叫什么？ 不会是一个补血的那个菜吧？然后煮出来会紫紫的，哇，那个很可怕。 不是什么小龙须吗？有小龙须这种东西吗？ 龙须菜不是， 就是不是龙须菜。它就是 小龙须， 我吃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只知道就是老板跟我说很不错，最近这个很多人吃，然后我吃的不太喜欢。 龙须菜在自助餐里面是很贵的一道菜。 我也不喜欢龙须菜。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我喜欢菠菜。 你喜欢菠菜啊？菠菜咬舌哎、欸， 我喜欢。 你喜欢被咬舌，那你也喜欢凤梨喽？ 嗯，还行，不酸的话。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水手怕水》。话说广播女神，你还记得《水手怕水》曾经我们也为此这首歌做了一整集的节目吗？ 就什么怕什么嘛，牙医怕牙。身为一名牙医，当我看到牙齿都觉得哦，起鸡皮疙瘩，好可怕哦。 Yes， 水手怕水，黑手怕黑，运转手怕运转。说到最近计程车司机Uber 距离离开台湾倒数36天， 离开台湾吗？ 对啊。然后最近呢，其实就是在网络上面有蛮多论战的，我也觉得蛮酷的，有很多人站在计程车司机那一边的， 嗯， 就是说啊 ，Uber 就是不合法， 赶快滚出去。 我这边反而是看到可能 Uber 他下了很多的广告在他的文案，所以我一直看到说请你听听我们的诉求，请你看一看，请你了解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什么去脸书什么下面应援，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去就是公共政策平台， 嗯， 然后在公共政策平台上面就是哇吵得哇乱七八糟的，我的天啊，就是好可怕。 要是他真的退出了台湾，你这一名天天搭 Uber 上班的精英分子该怎么办呢？ 走路啊，搭捷运。不要搭计程车。 我他先向我招手，我已经等好久，不醉又不忧，不醉又不忧，有机会要把握，天天要走走，天天要走走，你的眼神太诱惑，你到底要不要做我的傻，做我的傻，做我的傻，做我的傻，是念着我，我后悔，我一刀不负责。做我的傻，做我的傻，做我的傻，做我的傻。哦哦红，等等变成霓虹的我哦大，街小巷都任我穿梭，我哦一切都只是为了。 间谍放送，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亚利安娜。 Who would ha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the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My wrists,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loss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ch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drop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北美最高荣耀肯定，2019首张最强大碟，未发片连续两首单曲抢先夺冠。全球86国排行同步冠军，亚利安娜全新冠军大碟。环球，谢谢下一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国二的陈同学数理不错，社会科就是不行。

坚持生来的福，只好抢着麦当回家泡面不诉苦，这胃口陈华也很辛苦。 奶奶就是那么那么的叫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就算甘愿也要稍微拒绝。 听不见你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桃子姐跟孟飞传 Dreams FM 的这一首歌曲《爱呦》。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是送给卡提亚的吗？送给你太太的吗？毕竟今天是您太太生日，以及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同时在 APP 上有人说，今天是我失恋满一周年的日子。 哈哈， 曾经心心念念觉得自己会当上马克夫人、马克新娘的位置， 哪有，你没有不积极， 他连白纱其实都私底下买好了呢。 乱讲，你们根本就不积极。 他在今天一个人回家会默默穿上，在房间点一些蜡烛，祝自己失恋一周年快乐。 挥手处 旁边还放着你的照片，还框起来了呢， 好恐怖哦。然后谢谢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大家，谢谢，就是祝卡提亚的生日祝福，谢谢你们的什么结婚纪念就指婚祝福，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欧马克今天还特别穿了跟以往不同的风格，他竟然穿上了好久我没看到他穿的衬衫，看来他晚上要吃大餐。哇，这压什么 衬衫跟大餐安运。嗯，你很久没有看到我穿这一件呢，也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件通常都被卡提亚拿去穿了。 哈，晚上情趣用吗？ 不是，他很常穿我的衣服在外面爬爬照，很长哦，是真的很长。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 他自己衣服也会穿啊。 你就这跟他拼啦。 怎样？我就是没办法穿进他的衣服啊，我当然有想过这件事啊，但就没办法嘛。今天大家 fine 吗？今天大家好吗？ 刚刚呢，我的朋友薪水小偷传了一个新闻过来。 什么什么？ 叫做史上最 OP 月老庙，他拜完之后五姻缘上门被讯息轰炸。首先我不知道 OOP 是 OP 是最强大的 the most powerful， 很 OP 很强。 Most powerful 不是不是 OP 跟那个 most powerful 没有意思。OP OP 是什么啊？ Overplay 吗？反正就是一个 网路，太超过这样的 网路用语。对，它是 over powerful 是之类的。 台湾月老庙众多，每间都有人相信，每个人在每个月老庙可能都有各自不同的圣机或拜机。嗯，但目前呢，有一个网友， 你有拜过月老庙吗？ 有啊有啊有啊，我拜过 哪一间？ 几年？ 这样，我现在万一讲出来了，不就是会有点？ 会怎么样？等一下，不灵验是他们的问题，怎么会是你的问题 呢？我拜过哪一家？我只记得我拜过一家，然后是很认真，还会求红线的那一种。可是那一家是哪一家，我真的有点忘了。 几年的时候拜的？ 哦，很久了，起码五六七之类的吧。 五六七怎么？2012年哦。 这可能要问我另外的朋友才知道，我是不是跟我其他朋友去拜的、啊？ 反正 那个，可能我记得那间也是大庙，就是也是红，也是赫赫有名的那一 种。那拜完以后有任何的对象吗？ 完全没有啊，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想说是我步骤出错了吗？还是 这件事本质就是你知道没什么用。 好，但是有人相信嘛，有人就是很喜欢这些事情。就有网友呢在 D 卡分享自己在高雄拜月老的经验。那通常拜月老，你可能希望是有新对象，或者是你的烂桃花太多了，你需要那些桃花 斩断， 对，斩断它。所以呢，他当时去请月老说，请你帮我把烂桃花给斩掉，留下适合我的好姻缘就好。 好， 没想到拜完五天之后，有五位曾经暧昧跟暗恋过的人都主动来联络他了，让他大赞这是史上最 OP 的月老庙，而我还是不知道 OP 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看着有点奇怪。 怎样？ 因为你明明就是跟月老说把不是我的给砍掉， 对对对对， 是我的帮我留下来。 对。 但是到底是谁跟他联络呢？首先是一个快一年没有联 络。一年没有联络。 就被几张没去联络的朋友过来了啦，开始跟他讯息轰炸。然后呢，有一个已经他拒绝三个月没有联络的朋友又来继续约他吃饭。但他之前都已经拒绝他三个月了，这朋友也太不识相了吧，就是不想跟他联络啊。然后几百年前曾经暗恋过的对象都跳出来说，哎，我最近要考试，你要不要来陪考一下。然后呢，曾经断掉的暧昧对象已经断掉超过一年半咯，又重新回温。就很多人一直陆陆续续来，他就觉得说有点太多了，我明明就是求斩桃花了，怎么这些桃花就一直来这样。 所以不灵啊。 对啊，我就看完想说，哎，这个 不灵吧？ 这只是在一种炫富吧？ 这对啊，炫耀我有很多条线，很多人都爱我。 女网友在干嘛？ 迪卡该死！ 哎呦，这我是不敢讲哦。 OP overpower， 太多能量了。 有两种，一种 OP 是，譬如说你在论坛，然后假设你在 D 卡上面看好了，然后假设这个论坛可能在看 NBA， 好 ，NBA 就是每天都 天哪，这一次的表现，甜瓜太 OP 了吧？ 不要再提甜瓜，不要再提这个没有人、没有球打的老人。通常就是因为每天都有赛事嘛，然后那个赛事呢就是会很多新闻，然后有的新闻大家就觉得哦应该要分享的贴到论坛上面，然后贴上去以后人家就说你 OP 就是你前面已经贴过了啦，你不用再贴第二次， 就你慢一步了， 对对对，就 OP 了。然后一开始是这个用法，可是后来不知为何会变成 overpower， 所以就是说有，比如说有人贴了一间甜点店，我觉得很棒，我就说天哪，这甜点店很 OP 耶、欸。 嗯哼。 哦。 你明明就是一个乡民，怎么会不知道 OP？ 我没有看到有人在推 OP， 就是哇，这超。 啊、哦，我知道。 就是 OP 是我知道你第一个说，就是这已经过了，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太强大的意思哎、欸。欢迎你加入最 OP 的节目。 有没有哦？我是不知道啊。最屁的节目是确定的啊。 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有 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恋，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还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见你是亲吻的瞬间。 我的小秘书真的是很棒哎、欸！ 怎样？ 他马上传了哎、欸，我们好像是去拜这间哦。 哪一间？ 各位听好了，我跟我朋友们都单身，嗯、我们拜的是哪一间呢？ 嗯嗯， 我们去的是台南鹿耳门。然后呢，其实我真的是印象不深，但我 台南鹿耳门有月老哦，有名吗？ 哎、欸，他墙壁上贴很多东西，也就是 贴什么吉屋招租哦？ 不是啊，就是成功的人会去还愿，或成功的人会去谢谢他，然后贴一些自己那些有的不的那样。 鹿耳门，我主要想到荷兰人跟郑成功了，也不会想到其他东西耶、欸 啊。政治系的外交系的走开啦。但是我朋友我自己不记得，但我朋友说我们好像去拜这间，拜完之后好像我们有谁就跟他另外一半分手还是什么 啊？ 去拜拜啦！太笨了， 斩断孽缘， 就来哦， 差点讲出真心话。 我刚原本想说要月老就来拜我，就好像还说哦，这句话很不吉祥，算了这样子。 哦，你说拜你这件事， 就多来我们的聚会嘛，多少人在我们青春点的聚会找到另外一半， 哦、对、啊、 对不对？ 这倒是真的。 嗯， 好，所以3月31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青点聚会。 嗯。 希望可以认识一些很不错的人。话说，我想想看哦，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是在做保险的， 嗯， 然后就反正就是跟我联络上，然后也帮我就是看一下规划一下保单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最主要重点是很久没见就聊聊天这样子、嗯，很久很久的朋友。然后呢，他又说他最近有一个对象， 嗯， 然后这个对象呢是点友， 嗯， 然后他就给我看照片。 是你认识的点友吗？ 没有，不是我认识的，但是很美。 嗯， 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现在跟他就是状况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就是那个点友跟他告白过几次，可他一直没有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那一关过不去，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整理好或什么之类 的。他要整理什么？ 我就震怒，我就说，你知道吗？你就是我在节目上面说那种不给承诺最讨厌的渣男。然后你现在就打电话给那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就是。长得漂亮，个性，因为他说自己过不去那一关，以后我就问他说， 他是忘不了前女友吗？ 这个有点复杂，这跟他自己有点关系啦、嗯。对，反正总而言之，我就说好，那你现在你立马你瞬间讲出三个他的缺点，然后他就陷入沉思， 讲不出来。 他说真的找不到哎、欸，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啊？ 对呀、啊，然后我就逼他，你现在就打电话。他说因为我来见你之前。我们之前还有点小争执这样子、 嗯、 你现在打电话你现在跟他道歉、 嗯、 然后就打通电话，然后我就把电话抢过来、嗯、我就跟那个女生讲话，声音也是一等一， 哈， 一切都很好， 哈， 嗯， 那他们现在呢？这多久之前的事情？ 上个礼拜而已啊。 所以有可能你就是他们的月老咯，你推了一把。 我是不确定了，但是 哦，我要讲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就是我真的觉得听青春点点的点友们 很多都很优质， 都是好人。 想要打电话就 push 他赶快打电话。 嗯， 刚刚 app 上有人 push 你说是不是要打给你的夫人一下？ 为何 聊聊啊？ 现在哦、喔、 对啊。 确定他看到就是陌生来电或是封锁私人号码会不会接就是了。 话说呢，这对夫妻他们最近之前在年前开始实施的每日一丢，最近又开始复活这个单元了。 天哪，你居然有看，天哪，你居然知道。我看来好像不会接哦。 还是他要营造他很认真在上班的感觉。 不用吧，今天老板又不在。 喂， 喂，你好， 请问是沈太太吗？ 我是。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沈太太了？ 没错，我忘记了。 沈太太结婚一周年，还有生日快乐！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婚姻调查中心，想请问您，就是这一年来的婚姻，一颗星到五颗星，您会给几颗星呢？ 五颗，五颗， 九，四点九，那差， 那差四点九，那个零点一，请问要怎么改善呢？可以对先生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哦。 希望他的脾气不要这么的。这么的转不过来。 最近一次脾气转不过来，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没有，他都忘记了。 对，我想不起来，反正就觉得需要改，对不对？ 我想不起来，但是觉得好像需要改。您先生说您一天到晚穿他衬衫出门这件事情，您的看法是？ 最近比较没穿，最近是穿一些 T 恤，但是已经穿成荷叶边了。 卡迪亚生日快乐哦！ 哦，谢谢哦，结婚快乐！ 耶耶耶！你现在是可以这样放胆讲话的状态吗？还是很困扰？哦，老板 不在， 老板不在。那结婚一周年，结婚一周年，夫妻是需要送彼此礼物的吗？还是只要跟对方说，恭喜你，我们又过了一年，这样就好了？ 恭喜恭喜，难为你了。 我有跟他说不要送太大的。 不要送太大的。 嗯，你是有为我准备吗？你是有为我准备吗？ 我早上已经做了一个蛋糕了。 真的假的？ 很厉害，昨天晚上做的，熬夜， 熬你个大头啦！哦，原来那个蛋糕是礼物，是不是？ 看不出来吗？ 不然他没事半夜烤一个蛋糕干嘛？ 没有，是他喜欢啊。他最近常常做啊。 但是我提醒这对沈氏夫妻，上次你们是不是吃完一个蛋糕之后就双双病倒了？ 哪一个？忘记了。 柠檬棒蛋糕那一次。 对哈，对哈，那病毒是不是从你那边来的？对哈， 是烤箱要清洁干净吧？ 今天这个没有用到烤箱，今天只是直接用冻起来的就可以。 好， 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 好，谢谢哦，替你们节目长红哦。 有够客套，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自己在张信哲悠扬声线的带领，交响乐团的格局与铺陈，撞击流行乐的自由奔放，充分表现每一首歌曲的情感样貌。 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 情感张力渲染，

界回到过去时分，为彼此互相做一盏灯，能不能不能美好的灵魂，美好的共存，美好的可能，美好的全部见了。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谢震廷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喧闹》。时间来到2: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要送上的这一位呢，即将在4月6日时候站上台北小巨蛋，他是阿哲张信哲，他的未来是世界巡回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这一首 live 版本的《信仰》。 臣妾用德国凯驰高压清洗机，专利螺旋喷头，水柱墙清洁效率高，省下80%用水量，深入墙壁缝隙，彻底清洁陈年脏污。 嗯，皇后不愧是朕的贤内助，高压清洗机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Kultra。 温温坦，碳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霸狗子班 K， 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3月25日起登场的是许茹芸。下周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将为您介绍来自新加坡的谭志华。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 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周一登记总统党内初选，抛下震撼弹。蔡英文总统在今天下午也前往民进党中央登记党内总统初选。他说，登记是因为民进党台湾都需要他，愿意承担台湾下一阶段的责任。对于赖清德发声明表示，在蔡英文出访友邦期间不会安排公开行程。蔡英文说，感谢他有这样的想法，但事实上不太需要。初选时间不长，赖清德应该多花点时间向社会说明他参选的原因。而总统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政务，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情况，处理政务同时也要面对国家的挑战。媒体询问赖清德登记参选是否有被突袭的感觉，蔡英文表示，他是在上个星期日第二阶段立委补选之后，透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得知有这个可能性，感到意外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他直言，当时在补选过后，全党上下正准备要迎接新挑战。赖清德表态参选，跟党的支持者的期待有点落差。不过他也说，做总统就是要接受挑战，也必须面对处理很多问题。至于蔡赖配的呼声，蔡英文表示尊重党中央的协调机制跟时程。不过他也说，赖清德登记参选之后，两人没有联系。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接受电子媒体专访时表示，如果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选总统，把整个中华民国定位一下子拉到台独，他想送赖清德一句话：台独比梅毒还可怕，梅毒害了孩子，台独害了2300万人民，立刻把台湾拉到战争边缘。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听到韩国瑜的比喻，忍不住狂笑不已。外科医师出身的柯文哲打太极的说，梅毒对盘尼西林没有抗药性比较好处理，还扯到淋病比梅毒更要难处理，梅毒没有抗药性，所以盘尼西林一针打下去就好了，所以以医学角度淋病比梅毒要困难。媒体追问，所以这样子来说台独比较好处理吗？柯文哲没有正面的回应，只笑说梅毒比较好处理。忧郁症老药百优解将退出台湾市场引发风波，而默沙东药厂也宣布旗下抗生素泰宁注射剂因为相同的原因，在4月1号起只供应相关合约院所到合约期满。由于抗生素是最后一线用药，让医界相当震撼。健保署署长李伯章今天表示，药价调整是依照公式处理，可以考虑修法，药价不要压到太低，也希望药厂跟医院议价别压得太低，减少药价差。李伯章说，每个药品都应该有合理的利润，但是在全体健保总额中，药价给付不可能无限成长，这一部分会考量民众的使用以及观感，尊重医疗专业以及药厂利润进行评估，也会研拟是否有调整药价公式的必要。李伯章表示，药价高低的症结并不完全归责在健保给付，健保开出给付价是总额把关，但是药厂跟医院在协价的协商当中也有很多空间，例如某款药物健保给付价300多元，但是医院平均进价大约250元，因此他也希望药商以及跟医院在议价的时候不要太低，不然健保投注再多的药价，钱也是被医院拿走，也不利于本土药厂深耕。为了鼓励青年返乡创业，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旅行业管理规则，将降低乙种旅行社门槛，资本额门槛将从300万元降到150万，并且可以招揽在台合法居留的外国人、陆籍以及港澳等人士参加国旅。另外，过去曾经发生过旅行社预售旅游行程，先收取4000元定金，但是没有具体出发日期跟行程，没有想到后来衍生纠纷，因此修正法规规定不可以销售未记载出发日期的行程，并且先收费，否则将罚1万到5万元，新制预估最快下半年上路。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7点，来到2184点。日本股市今天春分日假日休市一天。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来到31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8点，成为98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2点，成为292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1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7点，成为1060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11亿。今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晚上开始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澎湖、金门跟马祖还有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到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气温会比较高。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可乐大玩家陪你打卡新世界，世界上啊有个绝世美景你绝不能错过。是的，超越明信片百闻不如一见的克纳斯湖，就让可乐旅游带你直飞新疆乌鲁木齐，亲眼见证吧，分享世界的美好。 空中歌剧院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 其实孩子没有流掉，我想把他生下来。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讲？ 我怕你不要他，你不接受他就是不接受我。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威胁我。 我要下车。 你不要闹。 我是蔡灿德，在明晚空中见饰演未婚怀孕的女子蔡怡君。原本打算和爱人远走高飞，但是我们在离开的路上发生了严重争执，造成了一场车祸，我也因此舍弃了原本的幸福。 3月30号起，全台深情点播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现在就上飞碟官方脸书粉丝团回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好礼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从来的不对，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交集陪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你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回，你是我从来的不会，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交集陪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 yeah, yeah, yeah. 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 对你的迷恋。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 你又美又美， 这么美，你这么美， 太美了，耶！欢迎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又来到了星期四，我们爱美的单元。 哇，今天真的很美哦！ 今天真的很美，为你开出了一系列的跟美、跟好朋友的关系的歌单。 好朋友应该做的叶黄素。 对啊，因为其实最近应该就这两个礼拜吧， 算是台湾募资圈的大事啊。 但如果我觉得如果没有在关注他们，不管是募资或是这个平台或是他们这个粉丝专业的话，嗯，然后你 应该摸不着头绪， 就真的会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 对，因为很多人知道，嗯，啊，很多人不知道， 嗯， 也觉得蛮奇妙的。就是网络现在好像把那个同温层，你觉得可以这样 分开， 可以这样划开。其实呢，这个平台之前在星期四下午， 我很常分享，在他们刚创立的时候， 对玛丽蛮常讲的，就是因为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譬如说，哦，我的那个防晒怎么样，然后我的面膜怎么样，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平台呢，其实专门就是在帮助大家，就是增加更多的保养品跟医美知识的， 嗯， 就叫做美的好朋友。然后呢，他们在今年还是去年底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原本只是在网络网站他们的部落格上面写文章， 嗯， 然后今年开始就是跨入 YouTube， 也要就是进入这个影音室， 拍影片 给你看。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自己是没有看过他的影片啊，可是也是因为做星期四下午那个美美爱漂亮的单元，我才知道美的好朋友，不然的话我真的也不知道他们。 嗯， 那最近呢出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事情原本是觉得哇破纪录创纪录的大事，可是好像就是那一句俗话吧。人怕出名，猪怕肥。 嗯， 他们呢创下了台湾募资圈最快达标的一个记录。 嗯， 然后应该也不是达标，应该是瞬间就是破 爆表， 对爆表的记录。他们原本只是要筹一个就几十万，可是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四个小时之内就破了千万，是 千万哦。千万哦， 对啊，美的好朋友他们自己跳下来要做叶黄素， 嗯， 那这个叶黄素叫做救世，救世的救呢就是究竟的那个救， 嗯， 那是呢其实就是是非的是。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奇怪，既然要做叶黄素，为什么是不会取名叫势力的势啊？ 嗯， 还是被注册走了 ？I don't know。 哦， 我那时候看到， 我想他们应该现在根本不想在乎这些小细节了。 好，然后这件事情到这个募资然后破表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觉得说， 就觉得说哇，这个平台平常致力推广知识，然后传递一些讯息，希望破解一些迷思， 嗯， 然后就是觉得很多的过程都要公开、公平、透明。 透明。 那现在我们要做一款叶黄素，然后也是让你知道说我们怎么做，然后就是公开化，就觉得好像是如果你一直都有参与我们的话，然后协助我们做问卷调查，其实这个产品不只是我们在做，是我跟你们， oh， 我们一起打造出来的那种感觉，oh， 这样子， 原来是要这样子啊， 就是有一点一起看我们成长，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做一个最简单然后最好然后很棒， 嗯， 然后又不贪心的产品， 嗯， 这样子， 嗯嗯，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剧情就是有点急转直下， 嗯， 开始起底，包括什么创办人啊，然后还有起底就是这一款产品啊， 嗯， 等等。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要跳下来做产品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吗，就是你们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商业模式来说不太我觉得不太合理， 嗯， 因为你平常就是一个以一个平台的姿态， 嗯， 然后再说其他这些人产品，这个产品不好，这个产品哪里怎样怎样，你们要怎么用这样子。 哦，这边可能还要帮大家补充一下，他们不只是会单纯的宣传说，哦，比如说他们就是会用一些方式告诉你说，哎，防晒有没有用， 嗯， 为什么我们长粉刺， 嗯， 都是什么，这些你搞清楚了吗， 嗯，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传递很多知识， 嗯， 然后尽量用一些最简单的图片的讲解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哦，关于美关于保养性是什么， 嗯， 那到后来呢他们开始会说，哎，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产品他们疗效是有点夸大其实咯， 哦， 会跳出来说，哎 ，A 牌你们这样讲对吗， 嗯， 你们是不是在欺骗消费者， 嗯， 然后不止A 牌都，欸，还有 B 牌还有 C 牌，就开始会说就是 其他就是这些热卖产品其实没有这么好，就是告诉消费者， 嗯，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吃香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正义使者， 你会很信任他， 对，你就觉得哦，你都是先帮我们想好，然后就帮我们揭弊， 嗯， 就是揭弊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哦，对你就是 站在我们这边， 对对对，替弱势着想这样， 嗯， 然后你们有我们就是没有的专业知识，然后当初这个平台打着也是里面其中人就是有研究员啊，有医师啊，有什么有医疗背景， 嗯， 医学背景，药学背景的人，然后就是都很有信服力这样子， 嗯， 所以当他决定自己要做产品的时候，我就想说，嗯，可是你之前这样狠狠的打人家脸，你现在自己要做产品，你没有想过， 有点 会让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吗？ 对啊，就以前是敌明我暗，就是你在暗处，然后你自己在你的平台做些事情，然后那些拥护你的粉丝觉得你做得很好，那就好了。可是现在你自己要跳下去，那变成你现在也是明的，你会被人家攻击得很惨吧？就没有想到马上就来了。 不是我一开口就长相厮守，抱枕走到白头，不要为我逗留，也不要为我等候，请你大步往前走，不要回头，不要泪流，请相信爱情，非要到最灿烂时放手，感觉才能永久。我不需要承诺，我不想换来失落，得而复失更难受，问问我吧，说再见吧，挥挥手，孤独时请你想想我，好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好，这个因为他们呢，主要如果你有在使用美妆版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他们。那之后呢，他们就决定要做这个叶黄素，然后做这个叶黄素之后呢，他就说因为这个平台主打是有医师、营养师、药师、博士后研究员、硕士级研究员组成的团队，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知识平台，然后踢爆了很多厂商的成分标示不明，赚取暴利，广告夸张不实。然后之前可能就是很有名的可能是太和工坊吧，就是说那个罐子说 水壶， 对对对，那个水壶有多厉害，但其实喝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差别等等之类的。好，然后呢他这次要打这个叶黄素，然后短短在3小时20分钟当中募得超过1000万元，主打就是产品开发透明化，大家一起来低利润，好，用这个超高的 CP 值提供给需要的人，号称毛利只有15%，这样子。然后呢是精选优质的制造厂商，然后呢又是群众打造，10000名民众共同打造的安心产品，然后用料很好，可是后来呢，在3月12号的时候，11号的时候募资，12号马上就有医师在 PTT 跳出来，质疑这样子。质疑的几点呢，是说可能利润空间这部分，你说利润很低，但其实就是你的利润蛮高的，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说那些你的叶黄素的上游，说其实每一家都一样，你打着用料比较好的，你用料没有比较好， 其实就跟其他人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质疑是说你的那个制造商曾经有过非法的记录，这样子。好，然后还有说你们的专业团队，你们从来没有公布名单过，到底是谁，这样子。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就这些医师有各个不同科的医师，什么麻醉科医师，还有就是跟叶黄素可能更加相关的眼科医师，好，都跳出来。然后就有说，可能有说目前不管大家吃的是什么叶黄素啊，还是玉米黄素啊，最近更红的是那个什么虾红素哦， 那个很常在第4台看到广告， 对， 非常的神秘。 对，然后眼科医师说，目前没有强烈的证据证实说对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具有保护的效果。那对于其他黄斑部病变跟视网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保护效果呢？不确定。好，然后还有说之前做的某一些的测试跟研究人种都是西方白人，那相同的配方给其他种族的人是不是有好处呢？ 问号。 不知道。 宽阔的天空，但空气很稀薄，曾经以为等待。 好，那以上这些呢都还是专业的，就是 探讨。 对于我们就不是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就是我们看了以后也想说， 你看那个文章，他们会写很多成分，然后哇，很多名讲说，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子？ 对，就是哦，到底是谁是什么？可是接着下来的剧情就急转直下了，已经不是在针对产品，开始针对平台上面讲话，就是说你们这个平台曾经呢就爆料文啦，就是说什么你们为什么会去黑其他厂商，是因为可能什么没有有跟其他厂商说，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就是说要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就黑你哦，等等这一种的。对， 这个很可怕。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指控出来啦。对啊，然后 这是针对平台，然后接着下来呢，更下一步就是更 personal 的，针对创办人。 你到底是谁？ 就是这个， 你做过些什么？ 对对对 对， 你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吗？哇，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对，然后他其实自己在 Wikipedia 还有人家帮他建的一个页面，就是他之前的那些丰功伟业，还有一些不是太那个丰功伟业是要用括号，就不是真的，就是用括号的丰功伟业，对，全部都被起底。 待てね。 初恋的暧昧羞涩，长大依旧难以忘怀。梁文音翻唱千禧年代动心情歌《初恋》。少女蜕变成女人，爱情依旧美丽着。回忆推荐《初恋》，回温放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淬鱼精开始。 A 飞碟最爱主打新信仰张信哲。3月25号起，飞碟随堂考 VK 课要送给你日本潮流玩具哦。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做好准备，你下一次出现。总在午夜梦醒，假如四壁是什么包围空虚，好想把我的全部都给烦的情绪，总在人潮散去瞬间觉醒，全身力气得不到爱你，从不曾挥霍，好想要挥霍好人明天。 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两个人彼此间的必须总在人潮散去瞬间决心全身力气的不到片刻爱你，从不曾回 想要挥霍，让快乐继续。时间来到了3:30，又到了我们要喝水的时间。 好，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卢广仲《好想要挥霍》。我是马克，她是正在喝水的广播女神出水芙蓉。水甲袂顶袂当哦。 啊，你怎么没喝水？ 我没有水，我只有口水。话说，你想要知道最新的哈哈哈哈哈佛大学研究吗？ 哈佛大学研究了什么？ 哦，你要听到什么才要决定要不要听下去？ 标题是什么？研究哪方面？ 我不想告诉你标题，我想只想问你要不要听？ 要。 今天阿萨里很好，我就跟你说说，每天两杯以上饮料，容易早死。 哈佛人。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他懂饮料吗？ 他懂。好，这是 CNN 的报道，说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博士马利克在18号在《循环》期刊上面发表这个成果研究呢，追踪了30年12万人的饮食数据，然后呢，已经尽可能的排除掉生活习惯跟烟酒的相关因素的影响，结果就发现了，你越爱喝含糖的饮料，越早逝。如果你每天喝超过2杯的含糖饮料，跟一个月呢喝少于1杯的人，哇，这个比较 很极端哎， 太极端了吧？ 就等于是一个不喝饮料的人跟。狂喝饮料的人， 就是一个不喝饮料的人跟就是每天有喝饮料习惯的人，这样子女性的风险增加了63%，男性多了29%，那死因呢大多是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跟癌症。所以要警告一下饮料不离手的人们，喝越多死越快。 其实我觉得现在一天喝2杯的人其实应该不多、欸、 我觉得很多哎、欸， 一天2杯很多哎、欸，我觉得大家有自知之明吧，大概普遍就是1杯啊。 真的吗？ 不然你现在做个调查，就欢迎你在收 听的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对飞碟联播网的大家，就是上 app 告诉我们，就是你一天喝含糖饮料喝了， 你喝几杯呢？或是你买几瓶呢？那纯吃红、纯吃绿那些都算哦。 对。嗯，什么每日 C 那种也都算哦，因为它的含糖，牛奶也算哦。 我跟你说，外面卖的那些果汁，真的都不是果汁，那个真的就抵制死了。 对，所以就是所有不止我们现在讲，不只是手摇饮料哦，便利商店那些盒装、罐装全部都算哦。 就买那些什么重乳奶茶、什么阿萨姆、左岸那些，全部都是。 天哪、啊，想象说他有自知之明，他一天顶多1杯。 我就觉得大家都。你就是有一杯或一瓶一罐在手，就极限了。 咖啡没有加糖的话不算，是不是？ 我觉得咖啡不算哎、欸。 有加糖的话，你说狂加糖、狂加奶就要算。 你是说我早上一杯黑糖咖啡，中午一杯香草咖啡，下午一杯榛果咖啡。 哦，太多了吧？ 那你真是 那不行，那不行。 真的是蛮少数的，很多人就是一天一杯而已，只有 你看看， 很少数的人有说一天两杯，很少数。天哪，你们 you are awesome。 其实我们还是有在进化的。 你们真棒，你们真棒。 而以前早期可能大家都还会喝七分甜，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半糖三分，甚至喝无糖了。 可是你看，就是我现在想象一个上班族跟外食族的饮食习惯，我早餐去早餐店买个蛋饼加奶茶，奶茶就是一杯了， 他们可能现在喝豆浆咯。 我中午午餐然后再去就是外面又再喝个含就是手摇饮料，下午就是大家一起集资，可能又是说，哎、欸，你要不要叫饮料？叫饮料？ 没有没有，你三杯你中午买的那一罐，就是会撑过你整个下午，或是下午，你知道你们公司会订那一杯，就是会伴随你整个下午，你不会午餐买一瓶，下午又买一瓶。哦，会这样的人，只有一些我不知道脑袋在想什么的人，像是古亭官腔王，哈，买一杯五十兰上班，昨天却又要跟我们的团购水巷茶弄，导致于他第二杯饮料到了晚上八点，他苦恼完整的饮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的歌曲来自 Lemon， 这首歌叫做 That's Enough， 够了。说到了糖呢，前几天我看到了一篇新闻，不是新闻，就是一个故事啦。然后呢，说就是美国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因为就是有一天想要吃棒棒糖，然后就经过那个跟爸爸去银行办事，然后就银行现在就是都会有那个糖果让大家拿嘛，然后就说哦，我想要吃这个棒棒糖，就爸爸居然说不准，然后想说为什么不准呢？爸爸说哦，那因为。 我欠银行钱， 不是啦，会蛀牙，就是因为棒棒糖你是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就跟那个就那个糖水会牙齿会浸在那个糖水里面，反而会增加一些蛀牙的危险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不行，为了你的牙齿好就不能吃哦。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是她不是吵也不是闹，她第一件事情是她去找她的牙医，她说那个我听说吃棒棒糖是甜的哦，然后会让我牙齿坏掉，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哦？然后牙医刚刚说哦，对啊，是真的会这个样子哦。然后他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吃 到 棒棒糖？ 棒棒糖，然后那个牙齿不会坏掉呢？这样子。然后牙医告诉他说，哦，那你可能就要吃没有糖的东西，没有糖的。然后他就回家以后，他就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棒棒糖的糖呢？那当然就是代糖嘛。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代糖还是有代糖的味道，它还是有一种化学感，所以他就用他家的厨房开始努力的做实验，买了一大堆的代糖的产品，然后调配调到就是没有糖分，然后又好吃的棒棒糖。 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故事。他只有10岁，然后他调出来以后他很开心，他开始去找食品厂、食品工厂。食品工厂就觉得说这个太麻烦了，就为你要重新开一个就是 一条线这样， 对，新的调配的料，然后这些太麻烦，不可能，我就不要做这样子。可他没有死心，他一直去找，一直去找，最后找到一家愿意就是小量的提供他，小量提供他以后呢，不得了，美国的 Whole Food 就是一家大的连锁的，就是有机超商，愿意进他的棒棒糖。然后这个一进以后呢，而且他的棒棒糖是其他棒棒糖的3倍价，那3倍价听起来非常的多，非常的高，可是其实因为棒棒糖很价格很低，所以那个3倍听起来其实也还好。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年纪轻轻啊，10岁、11岁，他的一桶金100万不是台币哦。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应该什么时候说要寄给我的、大象体操。可能是 月初， 去年的11月。然后我昨天收到了。 所以是暗示大象体操他们也有 跟我一样严重的拖延病。好的，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中途 Midway》，也是 RGRY 的 Remix 版本。 哪能 이렇게 쉬운마음이야당신도슬플고가셔요달랠길없는외로운마음있지물다가셔요내게긴여운을남겨줘요사랑을사랑을해줘요할수있다면그럴수만있다면새하얀빛으로쳐줄까요그러다밤이쳐져오면우리둘만의비밀을새겨요Good.

be thanking my dad, 'cause she grew from the drama. Only wanna do it once real bad. Go make that last. God forbid something happens, at least this song is a smash. And God, so much love, got so much patience. Learned from the pain, turned out amazing. 本周的 Ariana Grande 周，请问2019年 Ariana Grande 亚历安娜的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呢？中英文都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加上答案加上姓名，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专辑的周边赠品一份哦。传一次简讯要10块钱，传一次就可以啦。2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要到了最后了，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飞十号《天方夜谭》。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天地间，山峰之巅，前方的路走远。一直走1001夜，故事情节没有终点，只想纵身蓝天。没有犹豫，没有抱怨，看不见，用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尽的幻觉盛宴，如此深渊，如此深渊，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亚历安娜。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the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loss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dr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drop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See you.